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科威特筹委会近日宣告成立，筹委会决定积极进行活动来高度称颂和永远弘扬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。